列王记下第十九章。希泽科亚王一听这话，就撕破了自己的衣服，穿上苦衣，走进了上主的殿，然后打发厄里亚金家宅、舍布纳书记和几位老司机，穿着苦衣去见阿摩兹的儿子伊撒伊亚先知，对他说，希泽科亚这样说，今天是受苦难、受责罚、受侮辱的日子，因为婴儿到了要出生的时候，却没有产生的力量。但愿上主你的天主听到那大将军的一切话，就是他的主上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的天主所说的话。愿上主你的天主听了那些话而加以惩罚，所以请你为剩下的移民举行祈祷吧。希泽克亚王的臣仆来到了伊撒伊亚前，伊撒伊亚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上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你听到亚述王的仆人们辱骂我的话，不要害怕，我必叫他感到一种怕情，使他一听到某种消息就返回本国，我要使他在本国内丧身刀下。大将军回去时，正遇见亚述王去攻打里贝纳，原来他已听说君王离开了拉基士。那时散乃黑离布听人说故事王提尔哈卡出来攻打他，就再派使者去见希泽克亚，并吩咐说，你们要这样对犹大王希泽克亚说，不要让你所依靠的天主哄骗你说耶路撒冷绝不会落在亚述王手中。你必听说过亚述的列王对各国所行的事，将各国完全消灭了，你还能有救吗？我的祖先所消灭的各民族，如歌仓、哈郎、勒泽夫以及在特拉萨尔的厄登子民，他们的神又何曾救了他们？哈马特王、阿帕德王、瑟法瓦因城的王、赫纳王和伊瓦王，他们现今都在哪里？希泽克亚从使者手中接过信来，念了以后就走进上主的殿，将那信在上主面前展开，然后希泽克亚恳求上主说，上主，坐在格鲁宾上面的以色列的天主，唯独你是地上万国的天主，你创造了天地，上主，请你侧耳倾听，上主，求你睁眼垂视，细听那打发使者辱骂永生天主的散乃黑离布的话，上主，的确亚述王曾毁灭了所有的民族和他们的国家，将他们的神像投入火中，因为他们不是神。希泽克亚从使者手中接过信来，念了以后就走进上主的殿，将那信在上主面前展开，然后希泽克亚恳求上主说，上主，坐在格鲁宾上面的以色列的天主，唯独你是地上万国的天主，你创造了天地，上主，请你侧耳倾听，上主，求你睁眼垂视，细听那打发使者辱骂永生天主的散乃黑离布的话，上主，的确亚述王曾毁灭了所有的民族和他们的国家， 将他们的神像投入火中，因为他们不是神，只是人手造成的木石的作品，所以能被消灭。但是现今，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求你拯救我们脱离他的手，使地上万国都知道，唯独你是上主，天主。那时，阿摩兹的儿子伊撒伊亚打发人去见希泽克雅说，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，你既然论亚述王散乃黑离布向我恳求，我已俯听了你。这就是上主论他所说的话，西庸的真女轻视你，嘲笑你，耶路撒冷的女子在你背后摇头。你所辱骂所诅咒的是谁？你提高声音扬起眼睛攻击的是谁？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。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了无主，你说，我用我大批的车辆登上了从山的疾风，到黎巴嫩的绝顶，砍伐了其中最高的香柏，最好的青松，冲入了它的最深处，走进了果木的林园。我掘了井，喝了外邦的水，用我的脚掌踏干了埃及所有的河川。难道你没有听说吗？很久以前我所计划的，昔日我所决定的，现在我就在实现，叫你毁坏坚城，化为废墟，使城中的居民软弱无力，惊慌失措，有如田野的青草，有如青绿的嫩苗，有如屋顶被东风吹焦的小草。但是你或起或坐，或出或入，我都知道，因为你对我的暴怒和你的狂嚣已达到我的耳骨，所以我要把环子穿在你的鼻子上，把辔头套在你的嘴上，从你来的路上将你牵回去。这是给你的记号，今年你们要吃自然所生的，明年仍要吃自然所生的，第三年你们就要播种收割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园中的果实。由大家的移民仍要向下生根，往上结实，因为剩余的人将由耶路撒冷而出，逃脱的人将由西庸山而来。万军上主的热诚必要成就这事。为此，上主论亚述王这样说，他绝不会进入这城，绝不会向这城放射一箭，绝不会迟钝临于城下，也绝不会起造土堆攻城。他必要由来路回去，绝不能进入这城。上主的断语。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我的仆人达味，我必要保护拯救这城。当天夜里，上主的使者出来，在亚述营里杀了185000人。清晨，人们起来，看见遍地都是死尸。亚述王散乃黑离布于是拔营启程回国，住在尼尼微。一日，他在自己的神尼色洛克庙内叩拜的时候，他的儿子阿德拉莫勒克和沙勒泽尔用剑刺杀了他，然后逃往阿拉拉特地方去了。他的儿子厄萨哈东继位为王。